可是做专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这一系列唱片做完之后已经是2015年了，不过还是相当喜欢这第一张苏打绿的春日光，温暖而又明快，特别是这首一千座喷泉，每一次听除了有这种欢快的情绪在心头萦绕之外，还会生出很多感慨，因为如今我们身边很多城市在建设的时候真的毫无新意，一点城市特点都没有，于是就在想会不会真的有那样的一个地方，像歌里所唱的一样有很多喷泉。想想用力想，北京其实有很多喷泉，但是多半很多时候都没有喷，甚至没有水。而我熟悉的贵阳有一个地方就叫喷水池，但是我去过那个地方好像也没有见到喷水池这个实景在哪里。然后我就拼命想，电影里头有，很小的时候看过赫本出演的《罗马假日》，里面就一个充满欢乐而浪漫的喷泉。1953年由派拉蒙公司所拍摄捧红奥黛丽·赫本的影片《罗马假日》。在这部影片里，赫本所出演的是一个欧洲某小国的公主，她相当厌倦这充满着繁文缛节的皇室生活，在一次正式访问罗马中途她就偷偷地溜走了，并且邂逅了一个无名的美国穷记者格里高利·派克。这个小记者本来是想借此来获得这个公主出逃的第一手私家新闻，但是没想到的是他却与公主坠入了情网。是不是觉得好像单听这个故事介绍就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对不对？我记得这部影片最为精彩最经典的镜头就是派克和赫本在那个喷泉边上的一个叫做真实之口地方的一段对话。对，就是那个号称能够咬下说谎的一些人的手的石头雕像。在影片里，派克将手伸进这个失联的嘴中，当时他拉出他的袖子的时候，他的手是不见了，当时的赫本因此而吓得尖叫起来。当派克从袖子把手伸出来的时候，公主才安心地笑出声来。事实上，赫本的尖叫并不是表演，因为剧本都没有写清楚他们到底要在这些经典的地方做些什么。派克当时只是决定要跟他开个玩笑，并没有事先告诉赫本，但是没想到他却成了影片最为精彩让人觉得极浪漫的一段。就这样，与一个美国记者之间在意大利罗马一天之内所发生的浪漫故事，就是那一个无忧无虑偷偷溜出来玩了很多地方的公主，在那一天当中给我们很多人留下了最精彩的一部电影。我 我是很小的时候看的，大概十来岁吧，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三岔路口的喷水池、真理之口、西班牙台阶还有蒂伯河。可能是因为当年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有那样的一个故事，还有那样的一个美人作陪，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都好美。长大之后，等到我们真正有机会去沿着这种电影的思路去旅行的时候，看到这些真实的我们当年认为极美的这个景点的时候，就觉得好失落。甚至你会觉得还不如你所生活的那个城市，你天天见到的那些风景，真的不论是造型、景观等等，都不如我们所生活的这些城市。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眼里没有风景呢？一句话，很老很老的一句话，熟处风景。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工作压力太大，生活节奏太紧张，所以脚步迈得太快，没有时间去顾及那些风景。所以王平在这个时间提醒各位，有的时候适当调整一下，放慢脚步，欣赏一下你身边的这些风景。 He loves and she loves and they love, so why can't you love and I love too?Birds love and bees love and whispering trees love, and that's what we both should do. I always knew someday you'd come along.We'll make a twosome that just can't go wrong, darling. He loves and she loves and they love, so won't you love me as I love?

是来自于一个叫做烟巴尔乐队所演唱的这段情长。最近这段时间，不管你是谁，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我觉得你或多或少通过各种渠道都应该听过这首歌的旋律。相信会有很多朋友最初先是被这首歌的旋律给吸引，然后再仔细观察一下歌词，你又会觉得会深深的被打动。想想谁没有一个深深爱过但是到最后没能够在一起的人呢？这首歌里有这样的歌词，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这段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该有多深爱才能够写出这么戳人心的歌词，又该有多么遗憾故事还在，爱人已远。这首歌的原唱，对，就是那个烟巴尔乐队，说这是一首送给前女友的音乐作品。然后就有人问问题了，这是一段对话，你说这个年代还会有人写信啊？他说有，我一直会给他写信写情诗写歌。那他是你的爱人吗？他说对，不过结婚了和别人。于是这个乐队就把自己的这种痛苦和忧伤全部写进了这首歌里，唱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不过都已经是时过境迁，我的故事还属于你，你的故事却再也没有了我的名字，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种疼痛到极致的一种味道。下载这时间跟你来分享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

张雨生所演唱的他1993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首歌是由许常德作词，陈复明作曲。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要跟你说两个有关于鱼的事情。前几年有很多文艺青年说到鱼的记忆只有3秒，甚至还有人说是7秒，然后拿着这种短暂的记忆就有人说事儿了，说一个转身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就在水里游来游去，不停地重新开始，就上演着他们幸福的生活，因为新鲜。可是我就在想，他们永远得不到那种相处久了之后的默契，相濡以沫的那份幸福感，算是真正的幸福吗？当然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回答我说，两个人相处久了难免会生出厌倦，难免会抱怨你变了。仔细想想真的难，可是我也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我们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对方而已。想想是不是有这样的道理。然后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有关于鱼的故事，说有一条鱼向前方游去，它身边很多的其他小伙伴就纷纷阻挡他，说前面危险，千万不要过去。然后这条鱼就不服气地问说，为什么危险呢？这些鱼就告诉他说，那里有很多的诱饵，我们有不少同类有去无回。而这条鱼就说，诱饵放在那里它又不会伤害你，只有当你经不起诱惑去吞噬这些诱饵的时候，那才危险。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危险的真的不是这些诱饵，是一颗经不起诱惑的心吧。好，不说那么多，来听林忆莲所演唱的《诱惑的街》。 这阳生的夜，下过雨的街，连星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约？云母一说这些，真是却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又真心怎说得如此直接，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别要了我你是否什么都不缺，只是你身在沉沦的

雾水镜花依旧风采，往日留下的微笑也只有深留心底，回忆像彩虹一样美丽如昔，消失却一片空虚。光阴为我写下一片记忆，长留心底，是否还能重拾过去。我曾经听人说过，如果最近你老爱回忆，可能第一点就是你老了，第二你可能最近过得不开心，第三你太寂寞了。而黄莺莺的这首歌所带来的不是这种情绪，不论是歌词还是旋律，我觉得都是稍稍轻松愉快的一种心态。就像是我曾经说过的，人们之所以喜欢回忆，是因为回忆都是发生过去的事情，不会再有山河巨变，所以回忆起来会很心安。即便是往事里的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也会觉得没有什么，甚至会会心的微笑。回忆起来的心态也会变得宽厚而又柔软。很像张爱玲曾经说过的，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徐佳莹的这首《突然好想你》。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 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这是徐佳莹版的突然好想你。徐佳莹说，光试唱的时候就在录音室里泪奔，因为这首歌对他的意义可以分成好几个阶段，从一开始听就觉得单纯好听，到曾在极为寂寞的状态当中听，就觉得这首歌像是锋利的刀刺进心里。而这次他自己走进录音室去唱这首歌的时候，又遭遇到自己心情低谷的时期，所以唱着唱着自己就哭了。我身边有同事特别喜欢五月天的那个版本，他觉得五月天的处理方式，激烈的感情在歌声当中得以喷涌而出，满腹的委屈仿佛在歌声响起的时候就瞬间得到宣泄。在阿信的处理方式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撕心裂肺的痛，仿佛好像全世界能够听到这样的歌声，他内心的那种悲凉就可以得到缓解，这是属于五月天的处理方式。而徐佳莹的处理方式，我觉得是一种平静的无奈、回忆和纠结，算是一个女生在独自纠结中喃喃自语。我想这可能就是男生和女生的区别吧。好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庾澄庆所演唱的《改变所有的错》。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想在脑中将你失去。